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嘉宁帝躬身蹲下，藏青的披风浮在地上，与寒夜的目光平行，盯着他良久后，重新开口：“ 寒夜，你要知道，他日你的兄弟做了皇帝，你这个曾经的太子，除了死，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朕再问你一遍，储君之位你当真不要了？”“ 父皇，儿臣不孝。” 嘉宁帝不可置信地望着他，眼底满是失望。一阵低低的咳嗽声突然响起，他猛地起身掩住嘴，脸上现出了一抹不正常的潮红。赵福一惊，慌忙行上前扶住嘉宁帝，却被一把推开。 陛下， 好，好一个仁德正义的太子！朕如你所愿，你不愿做大晋的太子，就给朕在这座铁牢里做一辈子的阶下囚！哼！ 他神色冰冷，说完拂袖，转身出了牢房。赵福叹了口气，罕见的没有跟上嘉宁帝的步伐，反而蹲在寒夜身边叹了一句：“ 哎，殿下，您这是何苦啊？陛下这些年就算错的再多，对您总算没有半分不好。陛下他做了这么多，也是想给你留个锦绣江山呐。”哎， 他说完转身离去，留下一阵叹息声。寒夜笔直地跪在地上，伏在地上的手死死抠进地板里，直到鲜血淋漓。“ 儿臣不孝，儿臣不孝。” 走廊尽头，安宁脸色苍白，全身上下止不住颤抖。他跪倒在地，抱住自己的头，蜷缩在角落里。“ 害死亲祖母，被父亲利用，让八万将士不得安宁，这才是真相。我这一生从八岁开始早就被计划好了，我不过是大清国君棋盘上的一枚棋子。你是我父亲啊，我敬你，爱你，你怎能对我做到如此地步？这样糊涂可笑的活一辈子，如何能换安宁？父皇，你18年前替我取的这个名字，于我而言，竟是个天大的笑话。” 嘉宁帝深夜回了寝殿，一路咳嗽不止。宗人府果然是皇家的克星，嘉宁帝才去了这么一趟，待了不过半个时辰，却像老了十来岁一般。赵福扶着他在榻上坐下，急着要招太医，被嘉宁帝厉声拦下：“ 哎，太子刚犯下大错，朕便召太医入宫。明日见太子不逊君父的折子便要堆成山，你去取些药丸过来，密召方简直回京。”“ 是。”方简直数月之前因死太一事被嘉宁帝贬回江南，陛下这次重召他回京，怕是打定主意不让身体日渐衰弱之事让朝臣得知，看来陛下还是舍不得弃掉太子。哎， 陛下是铁石心肠，冷血无情，可待太子却是真的好。这些皇子到最后，哪一个没成为太子殿下的垫脚石？五皇子李佛是陛下暗中首肯，穆王被废也是陛下暗中支持，朝臣都道陛下疼宠九王爷，可心里头清楚的，一对比就知道陛下真心主义的人是谁。当年太子入西北，直接掌控十万铁军帅印，只屈居于师老元帅之下，哪里像九王爷，只不过是被派到边陲小镇，远离兵权。这些年诸王瞧着势大，东宫的荣宠被分薄，可陛下从始至终选择的继承人就只有太子。哪怕当年太子在帝北城篡改圣旨，十几年来维护帝子园，陛下也从来没有动摇过。陛下愤怒于太子的这股子韧劲儿，同时也因为他的心性对太子更加欣赏，这般感情也只有在嘉宁帝这样复杂的帝王身上才能瞧得出来。 赵福一边想着，一边从内室中取了药丸出来，扶着嘉宁帝服下。 这个逆子，朕做下这些事还不是为了他？他宁愿为些不相干的人请罪，也不愿体谅朕的苦衷。如今他竟连太子也不愿做了，不做更好，朕明日就召回小九，朕就不相信朕的储君之位还没人稀罕。 陛下，殿下品性仁和，和安宁公主感情深厚，她如今骤然得知真相，自然是接受不了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殿下素来敬重您，如今不过是在闹些脾气，咱们大晋日后还要靠殿下才行啊。再说这次左相罪行滔天，自寻死路，也怨不得太子殿下。陛下，若是太子殿下放弃江山，日后由其他皇子登位，有靖安侯君在，怕是新帝会受掣肘啊。 赵福看着韩烨长大，情分不比寻常，自然是会替他说话。再说这话也是嘉宁帝想听的。嘉宁帝神情一沉，良久冷冷吐出一句， 朕岂能容他活到新帝登基？ 这声音戾气十足，饶是看惯了生死的赵福亦不由得怔住。 陛下如今诛帝子元之心，怕是不比当年除掉靖安侯时候的少啊。当年陛下一念之间毁掉了帝家百年门庭和八万帝家军，也不知这次又会掀起何等腥风血雨。 赵福想起一事，有些迟疑，不知该如何开口。嘉宁帝见他支支吾吾了半晌，喝道， 如今连你也不把朕放在眼里了，有什么话快说。 陛下，刚才在宗人府里头，殿下受了伤，你也在气头上，怕是没有发觉。 哎，没发觉什么？ 安宁公主也来了宗人府，刚才就在过道里头，老奴察觉得晚，实在是不知如何开口啊。 嘉宁帝一听这话，面上有些意外，没了刚才的强硬，罕见的沉默下来。他半晌后才道， 他都听见了。 是。 唉，别让太子知道。 老奴明白。 下去吧。 嘉宁帝挥手，神情疲倦。赵福却没走，想了想又道， 啊，陛下，老奴还有事要禀。这是早些时候帝承恩遣人送进宫里头来的。 赵福说着，从袖中掏出一张字条递到嘉宁帝面前。 嘉宁帝敛了倦容，挑了挑下巴，示意诏符打开。字条被展开，两人同时一怔。瞬间，嘉宁帝扬手将字条挥扫在地，神色阴鸷，手握在床榻沉木上，生生抓出了木屑。赵福跪倒在地，大气都不敢喘，他是真的被惊到了。不过不是被嘉宁帝，而是被帝承恩送上来的字条，上面只有一句： 弟子原言必取大晋江山，陛下小心。 好，好一个弟子缘，他的确不是第二个帝永宁，就凭他一个黄口小儿，也想取镇守了几十年的江山，他妄想！他以为他姓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，朕就是毁了大晋天下，也绝不送到他的手里。 赵福被嘉宁帝话语中的森冷和铁血怔住，缓缓垂下头。 就凭弟子缘这句话，韩家和帝家怕是不死不休之局了。 东宫虽说失了主人，却没大乱阵脚。温硕回东宫安排一应事宜后，便守在了书房里，直至入了夜，东宫总管林霜才叩响书房的门。 进来。 温硕坐得笔直，扬声道，眼珠眉间的忐忑迟疑。林霜大走几步，行到桌前，躬身道： 孝公子，老奴按照您的吩咐，命人去左相府外守着，果然半夜之时，有人想秘密入宫求见齐嫔娘娘。 哦，人呢？ 被老奴拦下锁起来了。如今相府人人惶急，消失个把人不是难事。那奴仆老奴已经审过了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只说今日早些时候江浩下过命令，若是相府出事，就将此信送进宫给齐嫔。 说着将一封烫印的信函递到温硕面前。温硕接过信，撕开烫金的封印，匆匆扫了一眼，他神情猛地一变，露出诧异的神色。林霜像是没看到一般，低垂着头，神色恭敬。 林总管，殿下还是不愿意见我。 小公子，殿下说不想小公子介入此事。 那你呢？ 殿下将令牌交给了小公子，殿下收回令牌之前，老奴当然是听小公子的。 江浩的家眷何在？ 啊，公子放心，已经被侍卫拿下，妥善藏住了。 林霜在东宫十几年，行事稳妥，有他在，东宫就乱不了。温硕舒了口气，起身吩咐： 备车马，去大理寺。 是。 林霜未问缘由，只管依着温硕的话行事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